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五十二章。七德克雅登基时年二十一岁，在耶路撒冷为王十一年。他的母亲名叫哈姆塔尔，是里贝纳人耶勒米亚的女儿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全像约雅金所行的一样，因此上主对耶路撒冷和犹大大发愤怒，由自己面前将他们抛弃。以后七德克雅背叛了巴比伦王。七德克雅为王九年十月十日，巴比伦王拿布高率领全军来进攻耶路撒冷，扎营围城，在城四周建筑了壁垒，围攻京城，直至七德克雅为王十一年。是年四月九日，城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当地人民已没有粮食，京城遂被攻破。加瑟丁人还在围攻京城时，君王和全体士兵黑夜出了靠近御园的双墙城门，逃往阿喇巴。加瑟丁军队便追赶君王，在耶利哥旷野追上了七德克雅。此时他的军队已离开他逃散了，加瑟丁军队擒获了君王，带他上哈马特地的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即宣判了他的罪案。巴比伦王在黎贝拉当着七德克雅眼前杀了他的儿子和犹大的众首领，然后剜了七德克雅的眼，给他戴上锁链，送往巴比伦去，直到他死，囚在监里。巴比伦王拿布高为王十九年五月十日，侍立于巴比伦王左右的卫队长乃布扎纳当来到了耶路撒冷，焚毁了上主的殿、王宫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房，凡是高大的建筑都用火烧了。跟随卫队长的所有加瑟丁军队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，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剩下的工匠、卫队长乃布扎纳当都裸了去，只留下了当地一部分最穷的平民做园丁和农民。加瑟丁人又将上主殿内的铜柱和上主殿内的铜座、铜海都打碎，把铜都运往巴比伦。此外，锅、铲、蜡剪、盆碟、香盘以及行李用的一切铜器全都带走，爵杯、提炉、盆碟、锅子、蜡台、勺子和盆盂，凡是纯金纯银的，卫队长也都拿走了。撒罗满王为上主殿做的两根柱子、一个铜海和下面的十二个铜牛及十个盆座，这些器皿的铜重量无法估计。至于两根柱子，每根高十八肘，周围是十二肘，有四指厚，中空，每根柱子上面有铜柱头，高五肘，柱头四周有网子和石榴，全是铜的。另一柱子同样也有像这样的装饰和石榴，石榴有九十六个，往下悬着，网子四周共有一百个石榴。卫队长又擒获了大司祭瑟拉雅、副大司祭泽法尼亚和三个门丁，由城中还擒获了一个管理军队的宦官，七个在城里搜到的君王的亲信， 一个征募当地人民的军长的书记和城中搜到的60个当地平民。卫队长乃布扎拉当捉住他们，带到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就在哈马特地的黎贝拉将他们杀了。从此犹大人由本乡被掳去充军。以下是拿布高掳去的人数，在第七年掳去的犹大人为数是3023人。拿布高第十八年由耶路撒冷掳去的是832人。拿布高第23年，卫队长乃布扎拉当掳去了745名犹大人，掳去的人数共计是4600名。犹大王耶科尼亚被掳后第37年12月25日，巴比伦王厄威尔莫勒达克登基元年，大赦犹大王耶科尼亚，放他出狱，亲切与他交谈，令他坐在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的众王之上，脱去他的囚衣，以后一生日日与王共进饮食。他的生活费用在他有生之年直到他死，每天不断由巴比伦王供应。